類似酒吧咁樣樣，咁就有一啲 DJ 係玩真係打黑膠碟嘅， 係 咁有朋友帶即邀請佢，就話嗰晚係一啲即 silent disco， 即帶即 silent disco。For your information， 假如你聽過聽唔知啦，即我覺得應該其實好多人都知啊，但都講過即你會現場所有嘅人咧帶住 headphone、去聽歌嘅一個 concert 又好，或者一個 DJ set 咩都好啦。咁但係當你除咗耳筒嘅時候，其實現場嗰、那個所有个音响 system 咧冇声嘅，即使演唱者你会听到佢系唱紧 个声， 但系嗰个麦嘅声会直接入咗你耳筒，佢所有嘢都系入晒耳筒。 系啦，即系现场冇喇叭嘅， 系啦，所有人就带住一个无线耳筒喺现场听啦。 嗯， 咁就系咁样样啦。 所以 叫 silent disco 嗰、那个有趣嘅，我觉得咧，因为琴日我都迟咗入去啦，因为食咗少少嘢咁样先入去啦。所以我入嚟嗰下咧，嗰、那个体验就系、是。當我喺門口見到入面好多人，即係已經表演緊，咁、我見到好多人喺度啊，好享受嗰個音樂咁樣喺度跳舞。我喺門口好奇怪嘅個感覺，係睇住入面咧冇聲，好似個邪教現場咁。 大家喺度喐緊，但係聽唔到聲。 但係唔知做咩，好似嗰啲行為藝術咧，定係嗰啲咩表演咁樣咧，啲舞蹈表演咁樣，但係冇聲 嘅 咁樣。 都好多人咁樣形容嘅，其實。 咁但係跟住然後好啦，到即係戴上咗個耳機去。去聽翻成件事嘅時候，你就好投入到嗰件，即係大家喺度跳舞啊！原來佢啱 beat 噶咁樣，即係會，原來佢真係跳緊呢隻歌嘅喎，咁樣，即係會有一個好得意嘅體驗喺入邊。 因為尋日我哋睇就係叫做即係所謂叫即係主流嘅音樂單位去做呢樣嘢，之前就會係頭先講去一啲即係酒吧會有啦，或者香港有一啲嘅音樂節，即係本地音樂節，其實佢哋通常都會有好多唔同嘅 booth 啊，唔同嘅。場地 stage 去體驗，咁有之前都好多年前㗎啦，都有唔同，有啲係可能香港本地搞嘅，有啲外國嘅搞 festival 嘅品牌嚟到香港去做，咁融合咗一啲藝術啊、音樂啊、裝置咁，其實都已經有出現過嗰時，但嗰陣時就會嗰陣冇乜懷疑，覺得啊幾得意試下玩咯咁樣，嗰陣時係咯，咁已經有喺度㗎啦咁，咁但係就玩嘅人好似唔係好多，或者因為嗰個場合有時。你幻想日光日白喺户外，咁跟住有个草地一个 area 啦，你当一个半个足球场咁大草地，咁、你叫啲人就带住 headphone 喺度揈下揈下， 就唔知佢喺度做乜。 而你行到系啦，侧边嘅人会唔知啦，就好似有班圈养咗嘅动物喺度喐紧。咁然之后你入到去带住个 headphone 嘅时候，你会 enjoy， 咁但系你又未必有一个耐性，因为其实。為數人數唔多，同埋好似嗰陣時未識得聽啦，或者叫做咁，所以叫做體驗過咁咯。 OK， 但係即係嗰陣時嗰個印象未必嗰個咁深刻係嘛，或者嗰個體驗未必係去到哇一試就愛上咗。 你會覺得好得意嘅呢個體驗。 我覺得太遲認識呢樣嘢，即係我喺度諗翻咧，如果我喺讀書時期已經知道有一樣咁嘅嘢咧，我一定會搞嗰啲咩 Christmas party 啊，定係乜乜 party， 我一定會。用呢个一个形式搞，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即系做学生哥嗰阵时咧，即系如果系你系喺学校礼堂度搞呢啲，你又好惊嘈到附近嗰啲邻居，你唔可以玩到太晏，因为你又会俾人投诉啊，或者可能学校又会俾人投诉啊咁样。咁如果我哋即系嗰阵时读书已经有呢个 concept， 咁就正啦。 因为我琴日即系完咗，大家都喺度倾紧啊呢一种形式嘅一种叫音乐会系感觉如何啦咁。我最直接第一样就系喺个耳筒嗰度听嗰啲歌，你系可以听得好仔细，同埋某一啲音乐嘅类型，譬如寻日我听系石山街嘅咁，即系佢哋一啲电子嘅嘢经过个耳筒你去听。是好清晰聽得到唔同嘅層，好似你平時自己聽歌咁樣。 啲 layer 會係再清晰好多咯。 相對於如果佢真係行啲喇叭喺度散出嚟，感受唔一樣嘅。 冇錯。 咁亦都跟住大家傾開之後，後屘翻我都好奇啊，睇翻其實依樣有幾耐，因為都聽咗一段時間㗎啦嘛。 成日聽人講， 成日都會聽啊。之前去過，咁其實你如果追溯翻，我睇翻啲資料得意。佢話如果你係睇一啲影視作品啦，叫做 OK。 佢话其实退到以前小飞侠啊，小飞侠阿童木啊， 哦 ，OK， 系好多年前日本作，其实嗰阵时已经有一个咁样样嘅情节出现过，即系话去到一个场地，叫啲人戴住 headphone 自己跳舞咁样，都讲咗好多年前。咁但系呢啲 就是影视作品的概念。跟住去到大概90年代左右，其实都开始出现呢啲嘅。个原因就啱啱你讲嗰种啦，因为一啲保育嘅人士唔想有嗰啲叫噪音污染。咁你去特别你喺外国为例，一个草地又好，或者咩都好啦， 其实有好多动物， 可能你附近会有啦，系啦，或者户外地方啦，始终。咁如果你嘣嘣嘣嘅话，因为你冇民居，唔似香港，你就可以放肆啲， 唔系因为 大声啲噶啦嘛。 我都有即系有睇过翻少少嗰啲资料，即系你都知道外国好多 hippies 咁样噶嘛，即系好中意搞 party。咁佢哋搞 party 通常都户外搞噶嘛，咁嗰阵时佢哋搞 party 咧，佢哋就喺个森林入边搞嘅时候咧，咁通常就会 bang bang bang 咁样咧，可能即系我唔知啊，唔知系咪吓死啲雀仔噶嘛？如果系咁 bang bang bang， 唔出奇噶。 咁可能佢哋就用呢一个模式去做，即系好似对嗰、那个。环境比较 friendly 少少咯，即系佢哋自己可以开心之余啊，又唔会话即系骚扰到嗰个森林入边，佢哋搞 party 嘅时候会骚扰到嗰个生态环境咁样啦。 系啊，跟住即系户外呢个系即系嘅声音隔绝一种啦，跟住。另外就係因為嗰啲 headphone 佢其實大家如果你叫啲相嘅時候會唔同顏色咧，即係佢代表其實接收緊唔同 channel 即係嚟到好似藍牙咁樣你接收緊啦。咁話好早期嘅時候，我睇翻點解會又會諗到呢一個效果就係、是。你幻想可能是那個 concert， 同時間咧嗰期係踢緊一啲唔知好重要嘅球賽嘅比賽，你當決賽咁啦。咁佢就想兼顧呢樣嘢，就係去到現場嘅人，如果你聽下歌，你突然之間好想睇下聽到嗰場波嘅狀況，你可以靠大家戴住個 headphone 咧，你可以轉 channel 去聽嗰場波嘅一個直播嘅評述啊，好似你聽收音機咁，即係變相每一個人去到戴住 headphone， 好似一個聽住收音機可以揀 channel 啊。 咁而個源起早期就因為有球賽可能撞咗啲重要即係 concert 日子啦，後屘就變咗。而家你睇 festival 咪好多 stage 嘅，即係 main stage 或者有啲細啲 有幾邊都表演緊咁樣。係 啦，咁但係你嗰啲你要地方好大，咁佢哋 set 出嚟三個 stage 啲聲先唔會撞㗎嘛。 冇錯。 咁有一啲嘅外國嘅朋友諗到就係、是、大家呢就戴住個 headphone。 校 channel。 校 channel、 啊。 你都可以企喺同一個 area， 但係佢有三個台，你轉 channel 呢就可能聽緊 A 嗰個人嗰、可能一對 band。 係。 然後如果、哦、你想聽下 B 嗰個台個 DJ set， 你就轉個 channel 就得。但你又唔需要離開個地方 OK 喎、這個， 大家企喺中間就得啦。 但其實我有諗過嘅，我有想像過嗰件事就係、是、咧，即係我哋即係當聽電子嘢咁樣戴 headphone 聽咧、你會聽得啲嘢好清晰，啲 program 會好清晰啦。但我有諗過，如果 band show 咁計啊， 其實都 我覺得聽 band show 我自己會覺得怪怪地嘅，因為我睇 band show 通常都係睇嗰啲現場嘅氣氛或者可能嗰啲感，即係個歌手同對 band 之間嗰個感染力咧，我唔知點解。戴住個 headphone 好似都係隔咗一層咁樣噶， 哦、 即係可能我未必聽到、大家嗰種好、熱烈嘅尖叫啊嗰種氣氛，因為即係琴日為例，我哋喺現場有時啲樂迷一齊去嗌咁樣啦，其實我哋未必聽得好清楚現場啲人嗌嘅、 哦， 我就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會。比較覺得呢樣嘢聽去聽一啲電子音樂啊，咁啊好似幾啱數啦咁樣。 我明白你講嗰樣嘢，因為 band show 嘅時候特別有一個vocal 喺度，佢真係好直接將一啲 message 唱緊俾你聽啦。 係啦係啦。 咁一啲吉他手啊、鼓手嗰啲都係即係 project 緊個 energy 俾你。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如果係兜口兜面 receive 咧，嗰個 connection 就會建立到啦。 係啦。 咁但係如果的而且確啱嘅，譬如聽電子音樂嘅時候。企喺度，其實你未必睇到嗰個 DJ 啦，因為個地方可以好大啦。第二就係真係以音樂為主，佢用音樂嗰樣嘢，佢冇乜 body movement 或者點嘅，有時佢咪 three two one jump 的嗰啲。 係， 咁但係嗰啲我覺得唔同啦。咁的而且確係個 visual 同埋個音樂係接收個強啲嘅，嗰、個人係反而會少啲。 冇錯， 相對之下， 冇錯。 咁可能因為咁樣就咁，所以可能佢叫 silent disco 唔係 silent band show 咁。可能， 所以就係主要都係一啲 disco 都關事嘅。咁啊 ，disco 其實有時你真係聽住個音樂就自己喺度跳啊。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大家戴住個 headphone， 自己有自己個世界，又好似冇咁尷尬。你跟住唱，其實隔離嗰個人又聽唔到你唱啊嗰啲咧。 但係因為我會好佢呢個形式咧，有時候好得意嘅，我會覺得好適合我呢啲獨獨嘅，即係我呢啲通常咧比較喺自己世界活喺自己世界入邊嗰啲人啦。咁但係有啲時候出去啲場合，就係啲朋友好中意同其他人交流噶嘛，即係可能去聽歌嘅同時，好中意同其他朋友傾下偈啊咁樣，挨埋依邊講啊咁啊。咁而家咧就好似好。 尷尬地你下下要揭開人哋嘅耳通先講到嘢咯。 但都有個方便咯，如果你正常嘅音樂會，你講嘢其實好嘈咧，要講到好大聲。但如果係一個 silent disco，、你一拎開咧，你正常傾偈就得噶啦。 係唔使好大聲。喂，你聽唔聽到啊？幫佢攞個橙汁過嚟啦，咁樣。 因為琴晚試過，如果你戴住 headphone 同人講嘢，你會比平時講得更加大聲。 係啊， 而你嘅話聲，當你除咗 headphone， 其實成個 area 都好靜，係啲工作人員係會聽到你講緊啲乜嘢。 直頭係驚俾人聽到講咩。 系啊，直情会听到晒啦。同埋我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位置，就系寻日有个体验啦，去开早之前行去厕所啦，咁、个厕所行过去即系唔算好远嘅，嘅几十米嘅， 系啦系啦。 然后个 headphone 摆咗喺个条颈度，入到去厕所都仲听到有声，跟住我就话：咦，其实如果我中间突然间好急嘅时候，我要去大啦，其实我系戴住个 headphone 坐喺个厕格里面， 你仲听得好清晰、啊， 都唔会 miss 咗。 OK 嘅、啊， 我 系 可以坐喺个厕所度继续听嘅。 其实几好、 啊，原来系可以咁样。 即系同埋喺即系呢个疫情底下咧，我突然觉呢个形式好好嘅，系假设如果即系再严重啲，其实都搞得成，因为喺呢个情况底下，你可以将啲人全部间晒版咁样，跟、 哦、 住自己就喺自己嗰个独立嘅一个房仔入边咁样喺度， 几个人喺度 OK 啊。 我觉得是会令到个场地的选择可以 flexible 啲， 是 真 的，是的。 香港就算每次去都觉得噶啦、搞户外嘅音乐节去到咁上下咧，就要提早就收噶啦，咁嘈到附近啲人。 系啊系啊系啊，十点咁样就差唔多噶啦、 啊。就算以前诶冇疫症前啦、啊，其实讲紧十一点零， 系 顶尽可能十二，其实都 收紧投诉噶啦呢啲钟数。 系啊，即使去到西九嗰边，其实又上面有民居啦，然后去到中环海滨附近就叫做好啲咯，民居少啲，写字楼。除非你又入到去，唔知机场嗰边啊，主题乐园嗰啲，可能会好啲嘅。 系， 咁系令到嗰个场地选择可能 flexible 啲嘅，真系。 即系假设如果你谂下喺呢个大球场嗰度，成个大球场啲人都系咁样玩，哇，其实都几开心，又可以玩得夜啲，又唔惊嘈到附近啲。 但系啲器材要好多咯，即系要好多 个 cost 都好贵，个主办单位要有好多个 headphone， 即系呢啲咯咁啊。咁但系其实佢都演变咗好多嘅，过去呢段时间。 嗯。 就算音樂都佢有啲連埋導賞一齊啊，或者外國啲博物館，可能啲聽眾已經去過啦，可能好耐以前去過，即係佢會連埋導賞，然後可能係一啲嘅喺街度行，去到某一個區域就我、哦、以前咧邊個歌手咧就喺度可能搞個咩演出，或者佢以前個 band 放喺度，就會播埋俾你聽，咁啊聲音同埋畫面可以同步到啦，咁、你就可以透過耳機聽到，又唔會嘈到人咁、即係都有呢啲形式嘅嘢轉變咁咯，我都幾得意嘅。 我突然諗到咧，我俾條橋你啊，咪後講。 你而家俾条桥我， 我唔而家讲， 点解啊？ 咪后讲， 我好想听你。 而家咪前讲咗就唔系桥嚟 嘅。我所以听众，如果你都有体验过，即系除咗 sound disco 之外，做其他形式一啲有趣嘅音乐表演啊，嗰啲都喂可以 message 话俾我听 ，share 下你啲经验。咁我哋又 study 下，又可以喺度同大家揾日又讲下其他嗰啲咁咯。 系 系啦，就系咁啦。冇啦，讲完啦。有你有条桥俾我嘛？ 好，咪后讲啊。 我咩？听过。戴 headphone 听可以试下，感受下嗰种 层次感， 系、那个 disco 感觉。 一个碟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齐冷门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悄悄帮当年回复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那个算太癫？要创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才真的气派。要创世界新心态，就怕习月下吹怪，想出失势 这名靠边。

分神啊，点先可以保持正面啊？ 呢个问题问得好啊，博成。其实我都间中会问自己啊，其实生活有咁多嘅烦恼，点样可以保持住乐观，保持住正面呢？直至到今日，虽然我讲出嚟，可能你会笑我老土啊，但今日翻工，天气咁靓，个阳光咁靓，心情系真系会好啲嘅。 天上有一线光，躺着泪我怎可观看？还存在东西可庆祝。 林欣彤的铁树，所谓思想正面，其实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来的。尤其在人生这么多的经历当中，当你经历过不快乐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快乐。 循环八转那圈套

张刘盈婷《人类群星闪耀时》，人生好多嘢都系好虚无、好相对嘅，所以曾经我都问过自己啊，点解我嘅人生咁平凡嘅咧？ 同形态观众，按照年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有面孔，岁数又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One Promise 的《平凡人的自传》，后来我想通了，既然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概念都是相对，那我应该是庆幸自己活得平凡，因为平凡所以我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去做。 有 Fiesta 嘅形意标签，睇下其实做一个平凡人好多好处噶，因为你可以拥有好多种性格啦，呢个世界都会接纳你、包容你嘅。 怎么我的脑袋仿似断了线，跟他约好四点相见。我任性不羁，赖乎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天生斗志太抽象，乱撞乱碰到处跌低有受伤，放肆去叫弱声和最响，天杯不醉唱歌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之前听过有 Hanna 探亨南的花形人格， 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听日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 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信号故障啦。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有信号故障，咁所以列车经过油麻地至到旺角站嘅路段咧需要慢驶。观塘线来往黄埔同埋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啦，维持5分钟一班，而行车时间啦就需要额外嘅5分钟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入口范围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接近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清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的段挤塞，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正街落桥位曾经有坏车噶，咁所以一带咧比较多车一啲。后些少，干诺道中天桥西行近住林士街车多。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屯兴路，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港珠澳大桥人工岛、行政大楼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联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钟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今日呢位嘉宾，我经常听佢嘅歌，都会俾佢鼓舞到噶。 咁我哋今日礼尚往来，写翻句嘢鼓舞下佢啦。 林奕匡装大度， 哇！斋听都觉得条路好阔啊！ 日骚动音乐嘉宾咧系阿 Phil 林奕康嘅。 Hello， 好啦，我哋直接攞出嚟俾你 送上呢个林奕 康庄大道啊！即系康庄大道本身系一句成语嚟嘅，系啦、 哦， 即系上次我哋就送咗大驾光林奕康俾你啦，同埋俾你摆门口啦，系招呼朋友啦，可以系啦。今次呢、這、一个即系食咗康庄大道呢一句成语嘅， 我头先要谂一谂下，跟住睇翻啲字眼先知道。 明白嘅、 哦、OK， 咁样咩大道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咁啊！咁啊，呢个康庄大道，因为本身嘅意思即系比喻。前路好光明嘅一个意思嚟，咁其实今次即系呢个 project 嚟到而家呢个阶段都进行咗几个月时间，有冇话身边嘅乐迷又好啊，朋友啊，公司同事见住你一个无论形象啊、音乐风格啊等等嘅嘢嘅转变，佢哋有冇啲咩嘅 feedback 俾你咁样样 啊？首先一就系、是、形象先啦， 系 即系一直以嚟都冇去做一啲咁特别嘅形象，咁佢哋。大部分都是positive feedback 嘅，另外咧冇，我谂我唔相信冇可，我唔相信冇 negative feedback， 不过冇讲啫。 系 今年嘅作品系首先曲风上系有啲唔同啦，带咗啲电子嘅气味去啦，同埋成个 project 都系以一个好多哲学为一个。主題 其實阿 Phil 本身自己個人係咪都係一個多嘢諗，或者可能有時都會轉下牛角尖嘅人嚟嘅咧？ 我都係多嘢諗嘅人㗎啦，一定係做創作一定係啦。每一次做任何嘢都好，都可以有進步空間。我話俾你聽啦，前兩三日咧，我有一隻歌係寫一個 verse， 寫三個唔同嘅 verse。 哦， 因為我話，但係咧。唔会系三首唔同嘅歌咯，因为系有啲元素里边三只都系有嘅，咁、所以咧呢只歌只会系其中呢一个喺三个里边其中一个咯，咁、 哦、 另外两个要抌噶啦，咁就系自己都会谂下，诶、哎、会唔会系咁样好啲咧？又再自己俾时间，可能我煮下个午餐，跟住谂下，唔系、哦、好似咁样好啲， 系 OK， 咁我亦都明白到，即系 it's all the details， 一首好嘅歌。如果冇一啲 signature 嘅嘢，或者冇一啲特別嘅 detail 嘅嘢，咁就唔會大家冇咁容易記得噶嘛。 咁去到而家關於愛的碎念咧，一開始我同阿斌咧，亦都即係回顧下我哋聽完呢首歌，覺得裏面可能有一啲嘅 signature 嘅地方啊，或者對於背後創作嘅一啲估算啊，然後交俾你揭曉嘅。 嗯， 今次咧去聽呢一個關於愛的碎念咧，我會比較留意到一樣好有趣嘅事情，就係、是、聽呢個 intro 嘅時候咧，會好似聽到有一個click 咁樣嘅聲嘅，即係會有一個間唔中喺一個半拍嘅位置有一個 click 咁樣嘅聲、我彷彿感覺到，咦係咪想喺呢一個 intro 度都已經可以俾聽眾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一聽到個 intro 已經知道哦，原來係呢一首歌，所以特登加咗嗰一個 click 嘅元素喺當中。 我想估嘅咧就係呢首歌好得意嘅，初頭聽嘅時候覺得 verse 同埋 chorus 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但係即係頭一兩次聽未知，跟住再細聽發現咧，好似去到 chorus 嘅時候嗰啲 beat 咧，佢係拖慢咗嘅。咁我就。都幾明顯，即係再數咧，就會聽到係好似係咪一種叫 half time 咁樣，即係佢咁樣去分佈。估嘅就會唔會去到 chorus 嘅時候講緊嗰種放慢，就係俾好似呢只歌嘅歌詞或者個 message 所講，就係、是、有陣時你放翻慢啲個人，然之後你去諗翻同對方嘅關係，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咁喺音樂上面就用呢一種嘅 half time 嘅方法嚟去配合翻嗰個歌嘅 message， 咁樣去編排嘅。 兩個都有啱同都啱嘅位置嘅， 係係。 我谂intro 嗰度咧，原本唔系个声嘅，系原本系一个 clap 咁样嘅， 跟住俾我 ban 咗嘅。 点解咧？点解唔中意嗰个？ 因为我觉得好系有啲 distract 咗嗰件事啊。即系始终关于我的睡莲呢只歌系讲紧一啲真真正正成年人要面对嘅，我哋 as grown ups 啦，就系要面对嘅问题，有时。是要忍住道气，有时呢啲嘢系重要噶，系唔可以就咁系唔开心就闹出嚟咁系呢一样啦。二来系，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就系个 slot 最后嗰一下啦，系就冇咗嗰个成劈过去啦，系。 OK， 跟住至于话个 chorus 嗰、那个、那个 beat 咧，系有一种 half time 嘅 feel 嘅。而至于点解个 half time feel， 首先一个编曲人去做呢件事，监制我都好中意就系、是，佢系打开另一道门嘅，即系当一只歌由 verse 去 chorus 系需要你一个效果嘅，系俾人觉得系 我哋进入到另一个空间，又或者，诶，头先你喺厨房，而家我哋去听啦，咁系，咁啊头嗰段你已经，我跟你可以即系比较 sweet 少少嘅，开心少少嘅，咁、 okay. 去到 chorus， 一去到呢个 half time 感觉咧，系有一种。dramatic 嘅感覺、 嗯、 所有啲事情好似係慢動作咁樣，啲嘢好似爆炸緊咁樣。啲嗌交，嗌嘅時候你係你聽唔到嗌咩，但係係慢動作咁樣，咁樣係，即係有依種感覺，因為係有種 tension 嘅張力喺度啊。係 咁，你哋自己寫呢一個曲嘅 demo 嘅時候，係咪都即個主題上面，首先係咪都同而家呢個好貼近啦？第二就係咪嗰陣時自己作個曲，可能係 verse 同埋 chorus 嘅時候，腦裏邊都大概有個 picture， 就係佢好似真係你咁講，即係開咗另一道門，有另一個 phase 或者關係裏邊另一個部分咁樣樣噶啦，已經。 我最初寫個 melody 嘅時候就未 exactly 講到係呢一個嘅題材嘅， 嗯， 但我好肯定係一個情歌嚟。 會唔會有啲 elements 令到你自己覺得呢一個 demo 就係情歌咁樣？ 因為呢隻歌係有好多啲嗰啲叫做英文叫 bittersweet 啊， 係 即係你係 feel 到係有甜嘅味道，但亦都有好苦澀味咯，亦都係有一種拉扯，有一種可惜，亦都有一種啊。点解我哋唔可以咁嘅咁样？ 哦，咁爱情就好适合呢一种嘅感觉 啦。系啦，有唔同嘅颜色出现嘅，有啲紫色噶，有啲粉红色噶，有一啲蓝色噶，嗰啲 tone 咯，系。 本身呢个写 demo 嘅时候，系咪都有一个自己唱嘅英文歌词喺度噶咧？ 呢个就冇嘅，因为嗰排真系比较赶啊，写歌嗰阵时我俾咗公司一扎嘅 demo 啦，可能有零十只歌咁样系，咁。佢哋都話：，自從去完 Berkeley 之後，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感覺，唔同嘅 melody 啦，唔同嘅曲風啦，唔同嘅啲 colours 嘅嘢。但係咧，全部都係可能唔係好歇斯底，唔係好鋭到入心嘅嘢。我哋覺得需要一隻咁嘅歌咁係。 嗯。 咁我話好，不如你俾我一個禮拜時間，兩個禮拜時間，我再寫啦。係咁一寫，我嗰兩個禮拜寫咗好似七隻歌嘅係。 哇！ 跟住。暫時講呢三隻派來歌都係嗰七日裏邊嗰十日寫裏邊嘅，係嗰十日寫嘅， 係精選出嚟。 咁我咪話有時有啲歌咧係個 demo two 喺度 ，demo one 咧係有時真係未冇啊，我都放棄咗。呢一隻咧係 demo two 嘅係 ，OK。 咁即係我第一首，我覺得係，哇，我好中意嘅。咁而家終於面世啦， 係咁去到詞方面，因為啱啱講即係嗰個感覺上面已經知道係情歌，有啲 bittersweet 喺裏面啦。咁、繼續都係有 Oscar 繼續去合作啦。咁呢個係咪大家都有坐低傾下？究竟愛情裏面大家點樣 explore 邊一個 angle 去切合呢首歌咧？都 係我去主動啲嘅，因為講呢隻歌，我就寫咗段説話話，即係我既然都講哲學啦，咁不如我哋講。人與人之間的哲學相處，我覺得這個是永遠都 interesting， 因為是 juicy 一點，還有我會覺得 是另一個角度的，因為我們都很多人生哲理已經是、不如說是相處的哲理啦，樣而我經常覺得這件事是還有很多東西學，永遠都是哇，但是某程度上這十年來的確自己見證了很多東西，自己都學懂了很多東西，而我就覺得不如想分享呢樣嘢啦，即係咪每一場交都要贏呢、又或者係兩個意見不合嘅時候，有冇可能係兩個雙方都係可以贏嘅呢？係我明白你個立場，你又明白我立場，咁都已經足夠啦，可以咁噶。 講緊呢一種人際關係之間嘅哲學咧，會唔會都係阿 Phil 同太太相處之間自己慢慢去領略出嚟嘅？其實 有份嘅，係、即係喺自己呢幾年嚟咁樣，我哋都少嗌交啊。咁嗌交都要兩個人嗌噶， 雙向我成日都覺得 係咪啊？都係啊，我都唔同你嗌噶嘛，時都冇啲嗌喎，冇 人啊嘛。 但係即係亦都係哦，自己 feel 到嚇。比著十年前的我，依個情況底下咧，就可能會係唔高興嘅，或者點樣。而家我係有個 filter 少少嘅，因為始終你最直接諗到嗰樣嘢係當刻諗到啫，但係其實未必睇到成個 picture 噶嘛。其實原來係錯嘅你，但係你以為你自己啱，你先去即係係要起曬槓咁係去要同人打咁樣。喂，搞清楚件事先係啦。有時真係原來喂。唔好意思，原来系，所以系我问题嘅，原来系。 直头系一个警醒啊！呢只歌呢排我个脑咧，即系冲凉嘅时候，自己会回荡住啲歌词，就系咧， 你同老婆闹交啊，因为 唔好同阿老婆嘈啦，即系有啲嘢总会系咁噶嘛，即系就回荡睇住自己揿住嗰度气咁样嘅。 咁、去到真系录音嘅时候去处理嗰个 vocal， 今次又有冇一啲嘅地方可能同监制啊、Eric 啊嗰啲咁样？ 今次点样样唱法咧？呢只歌每一个段落咁样，即系冯生，呢只歌系得意嘅，佢个 verse 好爽嘅， 系 我哋都谂过。究竟是我跟你咁呢个比较传统啲嘅 ballad 咁样，但系我跟你其实就少少多啲系又有啲唔系一贯林宥康嘅唱法，或者系唔同嘅 phrasing 上啦，亦都系有啲我哋嘅 verse 比较讲嘢多少少嘅。 系 而去到 chorus 嘅时候啊，哇，其实都叫高音嘅，系以前嘅我可能就未必唱呢个 key 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每一以前唔識啦，但系而家就會覺得，即係每一個 key 或者每一個音域咧，係佢某個共鳴位，每個痛嘅位置嘅係，而可能寫嘅時候，通常就有得佢咁行啦，以 feel 行寫，咁寫完之後快啲，喂，原來太難唱，咁啊降 key 咯，其實 the same melody 係， 但係原來而家覺得有分別㗎，真係呢個 key 係好聽啲㗎，好彩就是。就自己都勤力，跟住咁樣呢幾年嚟，即係不斷去跟歌唱老師嘅各樣嘢。以前可能會比較 shy away 呢啲嘅 range， 而家覺得啊，其實幾好聽喎，係同埋而家開始，我覺得好有信，我有信心去唱呢個 range， 而俾呢隻歌係佢應有個 power 咯，係。 嗯，有冇回想翻係幾時開始 get 到啱啱你講嗰樣就係、是，哦，原來其實嗰一個 key 嗰個音。是 set 呢一個作嘅時候，其實佢代表住一種可能 emotion 啊咁。 其實依年零兩年嘅咋， 嗯， 係跟住好奇怪地係，當你叫我去轉另一個 key 嘅時候，我係好辛苦嘅，係 好唔舒服啊！ 即係而家咧，突然間係嚟緊一個表演咧，係let's say 係要同人合唱，咁啊人哋又想唱低個 key 嘅時候，我好唔慣啊，係 default 都喺個腦裏邊，呢只歌應該係咁樣嘅。咁呢首歌咧，我覺得嗰個 structure 亦都有趣，就係佢即係如果一般係難曲嘅話，咁可能佢兩個 chorus 有一個 bridge 再一個 chorus 啦。但係呢一首歌就係兩個 chorus 之後咧，跟住嗰個好似一個 bridge 上去之後，跟住其實只歌就完咗，冇去再生一嚿咁。咁呢一個有冇話嗰陣時你哋去即係編嘅時候啊，傾嘅時候點樣去即係呢只歌嘅 structure 點樣安排有冇？ 我自己寫嘅時候，首先我通常寫咗 version chorus 先啦，跟住諗下會唔會係，就算個簡化 demo 都可能 verse chorus bridge chorus 完，咁都話俾人聽有就三個 element 啦，係。咁但係呢隻歌我自己寫嘅時候覺得係再來嚟嘅 bridge， 我覺得係 too much 係，但反而係多半個 chorus， 但係再升華嘅係。咁我會覺得。啊！達到嗰個爆點啊！即係一隻歌都有時呢兩樣歌係需要一個位係啊，嗰、那個就係個 moment、要爆得到啦，係。咁中意噶，中意嗰 point 即係。其實是 虛幻。係，同埋嗰個節奏嗰位突然之間係好 stress on 嗰樣嘢噶嘛。 係啊，咁我都之前有冇我寫嘅時候亦都未諗到編曲人會即我係有呢個節奏啫，但係佢會唔會有幾重咧？唔知噶嘛。跟住最終出到嚟係，哇，好重噶喎， 係 ，bang bang bang bang 咁樣。跟住我諗啊，弊啦，咁即係我唱假音都會唔夠力喎，係冇得去 打入嚟噶嘛，因為嗰句係。 咁即係又係喺技巧上又要再要鍛鍊多少少啦，係。因為始終中文廣東話有好多字眼係冇咁易唱嘅，係有虛字虛幻咁樣嘅，啲 H 字音去開嘅聲。啊！我原來我平時唔係咁叻嘅喎，咁啊要練多啲啦。係而其實唱廣東話係唔容易唱，但係當你唱到曬所有嘢嘅時候，佢係特別嘅，真係好特別嘅味道。 咁你覺得唱廣東話難啲定係 MV 要做戲難啲？今次因為你嘅演繹上面自己做男主角，氣氛又再多重咗 對手 嘅。上兩首就阿 Chris 做男主角，今次你又同阿慈啦咁樣。 真心我好耐冇试过女主角噶，真系好耐好耐好耐。上一个女主角已经系系佢系最靓嘅，系我老婆嚟嘅。跟住嗰次系我哋拍影婚纱相嘅时候，顺便拍埋嘅。咁但系再之前，其实即系到而家，哇！以前真系太怕丑咧，系咁。今次对手系会紧张过我噶，系。咁突然间我 feel 到，咁我要成熟啲啦，我系要 lead 住嗰件事，我觉得多啲。咁所以今次系。我唔係特別緊張，亦都唔係特別 覺得係好有難度。跟住呢個 project 其實而家嘅進程大概係去到一個咩嘅階段呢？而家就都接近完成呢個 EP 㗎啦，係。咁究竟年底去出啦，定話係年頭去出咧，就未肯定嘅。咁但係就係啦，都好開心，因為呢個 project 對我嚟講係其中一個好成要成長嘅 project， 因為好多嘅部分自己都要去挖自己啲心嘢出俾大家分享咯，係。而以前嘅我好多都係，唉，我做作曲嗰部分或者我做唱嗰部分啫嘛，咁樣。但係而家冇啊，我其實都啱嘅，即係作為一個創作人，有一個有多少少嘅experience 喺行裏邊，其實係應該去分享多啲自己心裏邊嘅心態去俾大家去認識咯，或者係去大家去探討咯。而雖然曾經何時都有個 professor 喺 Berkeley 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是：，創作人冇擺自己故事擺得咁前啦，人邊有咁多精彩故事啫？你最緊要係有一個好嘅 story 嘅啫，係啦，即觀眾係依個事實嘅，係咁。但係個 story 都係由你去發嘅，可能你去你作出嚟都得噶嘛。但係 unless 凡事都好自己主動啲喺自己嘅音樂上面，每一部分都去執著多啲，或者去有自己嘅 touch。 EP 你冇話其實歌嘅數目會大概有幾首定咗未？ 係應該四首歌嚟嘅，係。 OK，即仲有一首大家就可以期待啦。咁究竟嗰個係啲咩？就到時再講啦。到時再講啦。正如今日送俾你嘅卷軸嘅講法一樣啦，林奕康莊大道啊 ，thank you， 亦都預祝咧呢個 EP 可以快啲面世，大家亦都可以聽到即係呢個完整嘅 concept 啦。 好啊，好啊 ，thank you。 今日就係得林奕康 ，thank you。 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辩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觉无伴身。我这多的哭声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几多说我越烦，想讲哲理，求说服引领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越要斟酌越觉无遗憾。 听过林奕康的关于爱的碎念。六点半新闻回来之后，将会有 Robin 来到介绍他的新派台作品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留医一晚之后今朝出院。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上再一张显示右手打上石膏的照片，她表示昨晚在礼宾府宴请退休人员，晚宴开始前落楼，从梯级跌了下来，初时以为只是皮外伤，但右手越来越痛，送客之后自行到玛丽医院求医。经检查和照 X 光之后，发现右手手踭骨有部分崩了，因此就马上打石膏固定，以等待自然愈合，预计需要两至三星期。林郑月娥表示住院一晚并接受脑部扫描和其他部位检查之后，今朝已经回到礼宾府休息，相信现时最大的难题是穿衣和写字。他感谢医疗团队的照顾，又表示多位好友留言指小病是福，认为这个是好好休息的机会，自己休息过后会再带领香港落实今年施政报告的多项措施。港铁表示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有信号故障，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警方同食环署联合打击涉嫌无牌经营东房，检获不同种类的冻肉，总重量超过5600公吨，市值超过20亿元。涉案的货柜场一名34岁董事被捕。警方表示，早前收到情报，在新田一个货柜场发现250个冻柜，检获的冻肉包括猪、牛、羊和内脏。警方仍是调查紧，亦会跟进冻肉的去向。食环署表示，这一批冻肉的储存方式适当，但其中70公吨没有卫生证明书，稍后会销毁。相信这一批冻肉来自德国、智利和澳洲等地，暂时未发现流出市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港铁的消息先啦。咁啊，之前咧，港铁观塘线油麻地站咧，因为有信号故障啊，咁啊，列车服务曾经系受到阻延嘅。咁啊，而家咧，观塘线列车服务就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万盛湾仔之路而家都好多车，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塞到去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呢，红棉路上行近住马基先峡道爱都大厦那里都几多车的，龙尾排回去中区消防局。江乐道中西行线近住嘉悦广场段而家都多车，龙尾去到大会堂附近。九龙方面呢，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就多车嘅。咁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啦，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仲有就係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段而家都系多车呀。咁下行去呢一个平石村方向，龙尾去到圣贤中学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没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了 要打针，可以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好享受一个人做节目噶噃。例如《青春路上》啦，《冰岛阳光》啦，当然仲有《周末豪花车》等等啦。一个人做节目呢一份嘅享受，唔知艾力感唔感受得到咧？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Two。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今天你送给这位嘉宾的句子非常符合他的身份。 本身想爆头的，怎知看完他这么温馨的相之后立刻有灵感啊，这句就是 开枝散叶情情。 来啊，叫声妈咪啊。 今日收到音乐嘅嘉宾咧 ，Robin 嘅 ，Hi，Robin 你好 ，Hi 妈咪， 妈咪，妈咪， 好啦，我哋就将啱啱嗰句写咗落个卷轴嗰度送俾你嘅，嗱，即刻趁个卷轴个 feel 啊， 系写得有气势嘅，我觉得系 有气势嘅，系啦， 原来系咁样写噶， 我哋监制啊 ，Carmen 写噶， 系啊，哇，好靓啊啲字， 系，因为我初头咧就谂住即系用 Robin 去谂点样去摆嘅。跟住就發現咧，原來諗極都諗唔到，諗咗好耐。跟住甚至乎有諗過咧，扭咗個音嘅，即係譬如如果Robin 如果後面楞，譬如楞你個姓叫 Robin 咁樣樣，我諗住將個賓字咧用中文字個賓，即係譬如 Robin 字如歸咁樣樣啦。 有諗過㗎，真係 即係諗過呢啲方向， 可以有啲偏向。 好似係呢個好啲喎。 係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呢個好似就比較切合翻而家你嘅狀態，即係開枝散葉，生咗小朋友。 原來係咁，好啦。 O K 啦，呢個意頭幾好啊，相對地。 意头嘢嚟， 自己都有啲，多谢多谢，我都有啲口疾。呢个系我谂，我相信系第一次咧，人哋讲个中文名，公开讲个中文名咧，系冇咁辛苦，即系冇咁缩嘅。 系， 因为呢个系 make sense 嘅。 系啦，即系食咗落去嗰个叶字嗰度啊嘛，开枝散叶呢一个就系你嘅状态啦，即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其实而家系咪十个月 ， 十个月左右啦。 系啦， 而家 十个月。 惯唔惯呢其实 自闭咗一年之后，好开心可以出翻去见大家， 可以见翻啲人啦，咁样 系啊，可以见翻啲人啦。咁但系而家即系所有嘢上晒轨道嘅，即系佢又好乖啦，即系夜晚唔会即系半夜唔知几多点醒啊嗰啲，系咯，好大分别。 但初期即系啱啱可能即系头几个月嘅时候，系咪就有嗰啲状态？即系喺屋企就算想做嘢啊、创作都好，但系其实都应该冇咁嘅时间系摆晒喺佢嗰度多噶。 冇噶，冇嗰啲时间噶啦，系24小时不停咁就系喂奶，因为我有喂人奶啦，就系喂奶换片瞓觉，喂奶换片瞓觉咯。所以即系我都系，即系我 我都係有片啦，同埋要瞓覺。 係，即係佢瞓覺，咁你又瞓覺咯，咁樣。 係啊，咁所以係好顛覆噶成件事，係覺得之前嘅 life 咧，即係好 glamorous 嘅。 但係而家應該係一個短短地嘅 honeymoon 嚟嘅喎，跟住好快咧，你就要開始忙嗰啲入學啊嗰啲嘢噶咯喎。 係啊，嗰啲好咩啊？即係我覺得香港嗰個 system 真係好 stressful， 好辛苦。 係， 而家未諗住，唔好諗住係嘛，即係俾自己輕鬆啲啲先。 哇！有啲學校直情你攞咗出世紙就要報噶啦， 係真係咁快㗎。 是啊是啊，真是我现在慢慢学习啦。 同埋就算自己不急，我想身边的朋友都会以一个有经验的身份。哇，你要想这样啊。 或者啲即是可能亲戚啊，他会同即是有经历过那些，他就会同不是的，你要即刻报的。所以我都觉得哇好 stressful。所以我是要需要做回自己的东西去平衡一下心理。 但我想说呢，看回上年你的即出歌的 timeline 呢，再按回即譬如现在十句这样计回，因为他十月出世。那我见不如你六月出第一首，跟住七月又出第二首啦，即係首先係好近啦，跟住十月去到出世又再出第三首嘅時候，咁我又明白，即係上年個 plan 就因為可能都要按翻嗰個預產期，因為當小朋友出世之後，可能會預計到個時間心神就會多喺佢嗰度多啲，即係上年啲嘢就哦有嘅歌我就擺出嚟啦，盡快俾大家聽到，係咪真係咁樣？因為 我有少少係見步行步，見招拆招嘅，但係我都好開心，上年我俾咗個叻自己，就係出到三隻英文歌，是我一直以来可能即是之前有公司就没机会出到的英文歌我就可以出到，咁同埋都是一些自己的词自己的心声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呢一隻歌上一堆理由显出嘅时候呢，都是我陀緊嘅时候录好 mix 好做好嘅。咁我就有少少呢是佢一堆理由之中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呢隻歌已经存在喺度啦，我唔可以唔返去囉。因为好容易呢，特别係疫症期间陀 B 跟住再第四波，即係生完之后就即刻第四波呢，你好容易就喺嗰个山窿度跟住就永世唔出嚟囉。 又继续匿喺度啦，咁 就继续匿，同埋你真係会望住佢可能知嘅，即係嗰啲母性呢係好强烈地觉得啊，世界所有嘢唔再重要，嗰样嘢好严重噶。头嗰半年系咁，所以就好开心，就系有呢一首歌喺度系咁喺度提点住我。嗯，你仲有啲嘢尚未完成啊，你要继续去做啊，咁样咯。 系，而家呢一首亦都系你即自己嘅作品嘅第一首广东歌，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啦。咁我哋两个一开始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会唔会有啲即创作过程等等嘅嘢出现过？然后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 好啦， 我估先啦。 好， 我想估嘅就系，因为今次作曲都系你自己去做啦。咁我咧系唔知点解有个画面嘅，似系可能系有一晚仲系抬住 B B 嘅时候，好似头先咁讲，夜晚喺屋企，跟住本身谂住即系弹啲歌俾佢，即系暗下小朋友咁嗰种啦。 系， 跟住弹下嘅时候就，咦，不如睇下有啲咩嘅旋律可以出现到，或者即系咁啱嗰一刻有啲脑里面出现咗一啲嘅 melody， 一个咁嘅状况之下而出现咗呢一首歌嘅。即可能佢原起本身只不过氹下佢啦，唱下歌啦，咁样俾佢开始先嘅。 我系咪要答对定系错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 可以直接 ban 落去嘅，如果错嘅话。 ban。 好嘢，嗱你错咗先，我一阵安心啦。 咁系点样开始咧？呢一个 melody 嗰时创作？ 其实嗰阵时咧，因为仲好早期啊，孕期，我未有嗰个母性未出嚟住嘅，就系纯粹系因为真系好似要删开，即系删埋之前人生嘅一集，就系、是。即係Robin and Candy 呢一集，同埋即係之前有唱片公司呢一集，咁所以咧，但係就都仲係想繼續去行呢條路，繼續想俾信心自己，咁就係有一種又開心又不捨，各種百感交集嘅情緒底下寫咗呢一個 melody 嘅，係啦， 咁啊趁未透露太多咧，我估埋先，因為我驚一陣會開估咗啊咁樣。因為我估嗰樣嘢咧係同個 vocal 有關嘅。我覺得咧，Robin 喺錄呢一首歌嗰個 vocal 上邊，其實應該係攞咗好幾種，即係同阿杜一齊錄嘅時候，應該攞咗好幾種唔同感覺嘅 vocal 去錄，然後最後決定用呢個啦。咁我當初我覺得佢可能最頭嗰一陣，我估應該係用一啲比較用力去唱，即係好希望說服。大家說服自己係我係 OK 嘅，可以繼續行嘅咁樣。咁但係慢慢再可能再去消化咗隻歌嘅時候咧，我覺得係 而家用咗一個比較輕身啲嘅方法去唱，即係其實嗰種信心你 feel 到已經喺度啦，佢唔需要好用力話俾大家聽，因為那個信心已經喺度啦咁樣。 哇、，interesting。 错，我帮你答。 嗱，你唔好住啊！个 interesting 可能系佢有，但系当时冇咁谂到噶，系咪先？ 半 band 得唔得 ？OK 啊，我赢、okay. 我赢波胜就得噶啦，好简单噶咋。 半 OK 半，唔系因为其实我系真系想系由一个。即係歌嘅頭半段係比較 soft 啲，跟住其實越去咧係反而越嚟越強嘅、即係嗰個 progression 係、即係有個分別係我喺度，但係個 progression 係調翻轉咯。就係、我覺得係好得意嘅係，我記得我哋錄緊音嘅時候咧，有一 take 咧係阿杜佢即係監製佢突然之間停咗，跟住佢話，因為我嗰陣時係真係就嚟生得嗰啲嚟㗎，跟住就坐咗喺度。跟住佢好費解點解我仲要入錄音室錄音啦。跟住佢就嗰一 take 停咗之後，佢話：其實你做乜要即係其實你把聲入面有種倔強，即係其實你係繼續去做呢件事，你係為乜呢？咁樣其實你冇嘢需要擔心啊！你係即係佢好直嘅個人，咁樣你係為乜嘢要有呢一種？點解你聲入面有呢一種倔強呢？你係想 prove 啲乜嘢啊？你係想即係做啲乜嘢俾人哋睇啊？咁樣。咁我就话，其实纯粹系我都已经投放咗咁多年嘅时间、心机、心血入音乐度，咁我自己都会觉得啊，即系身为一个当时身为一个大肚婆，好多嘢唔知道，即系好多前路唔知道，但系我都系有一种即系盲中中嘅勇，系即系唱紧呢只歌嘅时候涌咗出嚟咯。咁所以就我都好開心佢咧，就係 capture 到呢樣嘢啦。跟住就特登係將啲鼓咧就越tune 咧就係越中性，即係越實咯。即係佢係將一個可能一開始比較柔弱嘅女仔，孱弱嘅即係feel 嘅聲線又好咩都好，比較女性化嘅聲線，跟住慢慢你係見到佢 progress 到係。即係比較即係倔強啲、剛強啲嗰樣嘢係出嚟多啲咁樣咯。即係你越聽首歌越即係咯，聽落去嘅時候 係啊、其實會唔會喺即係你話錄音嘅過程？因為我見阿杜都有寫話呢、這個歌手想唱歌唱陀住個 B 都錄音啦咁。但其實嗰段時候會唔會自己本身嗰、那個唔知可能女性荷爾蒙嘅影響之下，都會其實嗰段時間個人 emotion 都多啲，反而幫助到錄呢一首歌。由頭先你講嗰啲嘢咧。 是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其中一个game 的问题？ 哦，不是过了，我一人估一个。 哦，这个是，哦，这个是。 这个啱啊，反而。 啱啊。 你最先估这个啦。Sorry， 翻不到转头了。 是。是啊，即是我是觉得sorry， 你刚才讲那样 嘢。哦，即是那个可能生理上面的状态。 啊，是啊，是啊，荷尔蒙啊，是啊，即是我是真的觉得呢，我自己都有擔心過，就係咦，陀住係咪啲人話運氣冇咁好？我反而覺得自己嗰個情緒運用得好啲咯。我唔知係因為我個人本身咧，我成日發覺自己咧腦裏邊諗緊一樣嘢，或者想表達一個情緒啦，但我把聲咧係往往係同我個或者我出邊嗰陣俾人哋睇到嘅咧，往往同我內心係唔吻合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陀緊嘅時候做嘅歌咧。就唔知點解我冇特登去做，但係就好吻合咯。 哦， 係啊， 咁呢一首因為我見到係咪有個英文名 renewal 啦，就應該就係 fit 翻，即係頭先你講嗰陣時創作曲嘅時候嗰個階段，就真係自己獨立去做啦咁樣。 係啦， 咁嗰陣時係咪呢個就係嗰個 demo 嘅名字，甚至乎都有啲詞自己可能擺咗落去咁樣㗎？ 其實呢一首歌嘅嗰個英文嗰個咧，係我後期睇翻，即係其實因為有一句歌詞都係翻身更優秀， 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襯托到成件事，同埋都係一個好似我 start fresh 嘅一樣嘢咯。即係除咗歌名，佢係一個好直白、好直接咁樣去鼓勵自己啦，或者鼓勵聽眾啦。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你經歷一啲人生嘅轉捩點之後，你去療傷又好，你想叫佢係乜嘢都好，你都可以 好似新嘅一個人一樣，重新再開始過咯。咁、其實我都幾慶幸嘅，即係因為好多人咧同我講翻，即係睇到即係成年冇見我啦，跟住見翻我，佢話：哦，你個氣場唔同咗。但係我又唔 necessarily 除咗即係剪咗個頭之外，我唔係 necessarily 係咁特登話哦，我個氣場要點樣樣啊？即係純粹係可能真係嗰個人生階段唔同咗，或者。即系真系多咗一个好重要嘅小生命喺我个 life 入边，咁所以有啲嘢系唔同咗咯。 今次歌词嘅部分就揾啊陈耀心去写啦，即系但系我谂当下其实去做呢首歌写呢份词嘅时候，其实你人生因为经历紧好多唔同阶段上嘅一啲转变啊嘛，咁、去同阿陈耀心去沟通，想去写呢份词嘅时候，会唔会即系都纠结咗好耐，应该攞？一啲乜嘢嘅位置或者一啲乜嘢嘅情绪去放入呢份歌词入边啊？ 哇！呢、這个都可以俾个绿灯，即系俾个耶嚟喎。 嗯，因为、yes. 啊，你有一点五分添，我得一分添。哎呀，几有事你？ 因为咧，你讲起位置咧，其实佢问过我一样嘢嘅陈耀心，佢话我驮住嘅时候，即系同佢倾噶啦呢一份词咁。佢係問咗我一日，佢話：你想將媽媽呢樣嘢擺幾前啊？咁、我嗰陣時唔明佢咩意思，我話：我唔明點樣呢樣嘢點樣同呢一份詞有任何嘅掛鈎喎、啊？咁樣，跟住佢就話：唔係噶，如果你話你將媽媽呢件事擺得好前，我會填得唔同啲嘅。 嗯嗯嗯， 即係跟住我都係話。唔係啊，你可以照佢，你可以照咁樣填。即係雖然我知道我自己係會好睇重，即係我做媽媽嘅角色。不過我同時間我都可以好睇重，即係我做歌手嘅呢個角色。你可以照佢，你唔需要諗嗰樣嘢去照佢填咯。 嗯嗯。 咁嗰次我係可能真係。陀緊可能第五個月、第六個月咁樣啦，咁就蘇道哲同埋陳耀心兩個坐喺度，即係一個 cafe 咁樣，就喺度傾呢一份詞。咁其實我都 share 咗好多嘢，即係 share 咗可能好多以前嘅一啲經歷啊，或者以前嘅一啲感受啊，到而家新一章，我回望翻嗰件事，再去睇下我將來點行。其實我係真係喺正一個。transition 一个好劲嘅一个 transition，一次过有好多嘢唔同咗，咁所以我就好想佢喺透过词嗰度就 capture 到呢样嘢，同时间其实我都觉得系同观众可以好 close 咁样好直接嘅对话，就系其实大家喺过去呢一年都有好多嘢唔同咗，好多嘢变咗，咁所以都想同大家讲，其实都仲有好多尚有一堆理由可以令到大家系相信自己。值得做的事可以繼續去做，有夢想的朋友可以繼續去追尋自己的夢想，咁樣咯。 係咯，即係如果啱啱你講嗰個即係媽媽嘅身份擺前後嗰樣，而家呢一個如果就咁睇就咁聽嘅話，即係當完全唔知道你嘅本身嘅嗰個狀況嘅時候，呢一樣嘢都 make sense 都 擺得到，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可以令聽嘅人都可以 fit in 到落去噶嘛，呢、這個狀態係。 係啊係啊係啊。 在歌词上面我想又再问多少少，就是因为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感受比较深一点，就是讲紧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这一句。我想这个是很多我想我们生活的体验当中会有感觉到，这个有很多东西是其实是自己以为有个困难的存在，但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对于 Robin 来讲，你之前会不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都是有一些东西以为自己是不得的，是难行的，或者是难去跨过的，但是最后原来发现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再看回，诶，没有啊，其实都是这样，都是大家都是继续这样向前行去进步啊，这样。 我觉得以一个处女座性格嘅人嚟讲， 系 好多系自己 set 俾自己嘅困局。 好多处女座我发现呢排 系咯， 因为而家正值处女座嘅月份啦，咁又有人出处女座嘅歌啦，跟住又庆祝生日之后，发现有一扎都系处女座之一扎处女座嘅同类人， 都 系 好多纠结啊， 系。 其实是自己冇必要地俾自己好多压力嘅一群无聊小朋友，咁系咯，但系即系我系觉得呢一只歌系一种自我，即系呢一份词系有一种自我提醒嘅作用，就系、是。 唔需要去太过担心咯。即系其中 ，for example， 一样嘢我担心嘅就系、是、某程度上我系真系由零开始重新开始过啦。 嗯， 但系我又唔系。即系我都啱啱生咗日啦，即系都唔即系廿五岁啦，你当，即系都唔系话十几岁啦，咁所以都有呢一方面嘅即系担心，就系觉得哎呀死啦，咁我仲可唔可以人哋仲会唔会理会我咧？咁样我都会好多谢苏道哲佢，即系。在我最冇自信的时候咧，佢都会同我讲，你冇嘢需要担心喎。 嗯， 即系你担心啲咩啫？咁样咪做咯。咁样咁其实系好似好简单嘅一个嘢，但系对我嚟讲系好 powerful 咯。系、嗯、因为有时候自己会唔信。 系啊，但系即系轻轻一句一个好 firm， 即系加上你头先扮佢扮得好似一个语气咧，即系佢嗰啲好 firm 咁样推一下，咁其实就自己嗰啲质疑就会俾佢呢度力就会推前咗咁。 系啊系啊系，佢系会闹醒咗我少少，系啊。 咁所以大家可以听呢一首作品，同时亦都睇呢个 MV 啦。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就 Robin 嘅新作品啦。咁今年会唔会都呢一首之后有冇谂会继续定系 go with the flow 咁啊？ 筹备当中嘅， 筹备当中、 啊，希望可以有第二首出现， 唔好纠结啊， 系唔使纠结啦， 你得嘅其实， 我读紧 ，OK 啊 ，OK 啊， 系、 okay 啊 okay 啊、大家都好中意， 多谢你， 今日多谢 Robin，Thank you。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过，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唯有种陌路崎岖而独多，前行被赞可，疗伤之下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有一点理由沾湿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面重，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 有一点理由拖垮以后。让我翻身都能照着右手。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有 Robin Lee 的《尚有一堆理由》献出我右手。